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当了甩手掌柜，拍拍屁股离开了大理寺。回仁府的马车上，苑琴捧着一本鲁派画集，笑吟吟地望着他。 小姐，您不是最爱惜您这条命的，怎么这次竟往浑水里趟？ 谁家温顺那小子也掺和进来了，他是寒夜的心头肉，若是有个什么好歹，那可怎么得了啊。我这次帮了他，他总会记得我的好，不是？ 小姐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 孽子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千叮咛万嘱咐，你居然给我惹出这种祸事来！ 左相府内堂，左相铁青着脸，怒视着跪在地上的嫡子江浩，手扇到了脸边，生生忍了下来。左相到四十来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，把他捧在手心里长大，事事皆顺其心意。可惜江浩自小性子绵软，功课也不拔尖，所以这次秋闱，左相才会替儿子把试题提前弄了出来，却不想他竟惹出了大祸。 爹，你要救救我！廷松和我素来交好，我见他日夜为科举发愁，一时不忍才会把题目告诉他的。我说过让他千万不要把题目告诉别人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说过。 你吩咐过有什么用？如今考试题流传在考生之间，不是他泄露的还有谁？ 爹，我真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 唉，好儿，你先起来，你把试题给杜廷松之事，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 没有别人了，儿子是悄悄给他的，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 你回房里去，这几日不要出府，其他事爹来解决。 爹，陛下如此重视此事，若是查了出来…… 怕什么？浩儿，爹不会让你出事的，不要担心，回房去吧。 江浩颔首出了内堂，左相大人沉吟片刻，在抬手时眼底现出几分狠厉。 来人，去把杜大人请过来，就说本相有要事相商。 这注定是个不太平的夜晚。任安乐还没等到院书暗中调查的结果，被禁足的内阁大学士李崇恩便在府中自缢。任安乐得知消息奔赴李府时，裴瞻和黄埔已经站在李崇恩自缢的书房外。裴瞻手上拿着一封书信，隐有几分释怀。黄埔眉头紧皱，看见任安乐，轻哼一声，挪到一边。 哼，啊，任大人，你来了。 裴大人，传讯的衙卫没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 老爷， 李大人畏罪自缢了，这是他留下的遗书。他在遗书里向陛下请罪，说是不忍吴越年过三十，却在仕途上没有半点建树，一时糊涂犯了大罪，请求陛下看在他为朝廷效力十几年的份上，饶过李家满门。 裴瞻眼底有着明显的如释重负。众所周知，户部侍郎之子吴越自小拜在李崇恩座下，此时李崇恩认罪，总算是能给陛下和朝廷百官一个交代。 既然李大人已经认罪，此案也算了结了，本官明日清早便入宫回禀圣上，向陛下请旨该如何处罚。 大人不可。 嗯，为何？ 大人， 关在大理寺的三位考生尚未过堂查证，有他们三人的证词，想必陛下会更加满意。还有两日时间，大人不如等我和黄大人把此案办得妥妥当当了，再入宫禀告不迟。 有道理，既已罪证确凿，不如办得更漂亮些。此事若能圆满解决，升官指日可待。还是任大人想得周到，本官先回去写折子，向陛下禀告李大人自缢的原因，其他证据就等任大人的好消息。 裴瞻一时高兴，习惯性地朝任安乐的肩膀拍来，触摸到袖袍一角时发觉不对，猛地收回手。 本官一时忘了大人乃女子之身，告罪告罪。 无妨。 裴瞻着实尴尬，朝廷十几年未有女子入朝，加上任安乐瞅着实在不像个女子，这才差点犯了忌讳，遂笑了笑离开了庭院。夜深，冷风沁人，幽暗的烛火明灭不定，黄埔心情沉重，叹了口气，也准备离开。 黄大人请留步。 任大人还有何事？如今舞弊案已破，大人无需搜集证据，那三人大人一并审了便是，想是不需要本官在此碍任大人的眼。 黄大人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大理寺少卿，难道不觉得今晚李大人自缢一事有些蹊跷？ 任大人此话何意？ 李大人在朝中为官十几年，名望颇高，李府和吴府交好乃是众所周知之事，吴越平日的名声也摆在那里，他怎么会把事题泄露给吴越？若吴越一鸣惊人，谁都会怀疑他。再说了，昨日陛下才下旨彻查，不过一日时间他便认罪自尽，岂不是太巧了吗？ 任大人此时说这些又有何用？裴大人不是决定…… 所以我才会阻止他明日进宫向陛下定案。黄大人，我们还有两日时间。 任大人，你…… 黄大人，如果我正午不提出这个建议，裴大人绝不会将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我。下午我已将大理寺的衙卫换了一批人，现在没人能接触到关在里面的三名考生。 若真是如此，倒是我错怪了任大人。 先不说李崇恩是否泄题，有一点大人想必和我想的一样，吴越的题目绝不是从李崇恩口中得知，或者说那个让李崇恩赌上仕途去泄露会试题目的人，根本不会是区区侍郎之子。 以李大人的性格，的确不像是会做出这种自毁前程之事的人，只是现在已成定局，纵使我们怀疑也没有证据啊。 突然出现的院书吓得黄埔一跳。 小姐，我在坊间走了一日，查出会试前几日吴越曾在聚贤楼和忠义侯府的小公子见过面，两人行迹很是低调神秘。 忠义侯府的小公子平日里是个不学无术的，又和吴越交好，可是任大人，忠义侯府的大小姐近来甚得帝宠，侯府风头一时无两，仅凭这一点也算不得铁证，难道我们…… 自然不会这么简单，但我们可以凭这条线索引路，这个就要看大人的手段了。 任大人是说…… 黄埔朝大理寺的方向看去，微有明悟。 吴越，只要从他口中套出证词，便可顺藤摸瓜，寻出真正泄题的人。裴大人如今高枕无忧，自会回府休憩，大人今夜突审，说不定会有线索。这桩舞弊案是会埋入尘土，还是大白于天下，还要看黄大人愿不愿，敢不敢。 任大人既然愿意陪本官趟这趟浑水，本官有何不敢？我寒窗十年，不愿赴京赶考的世子忍受不公，只是任大人可否告知本官，你为何要介入此事？此事对大人并无半点益处。 我自然是要大理寺卿的位子， 区区一个四品少卿之位，想必太子殿下是瞧不上眼的。 任安乐拖长了腔调，拖着下巴，眯着眼，十足无赖模样。可怜古板刚值了半辈子的黄大人，差点一口气没顺过来，英年早逝在这个乌漆抹黑的小院子里。左相府内，户部尚书杜览征跺着脚不安走动着。 哎呀，哎呀，相爷，您说派去的人入不了大理寺是什么意思？ 大理寺的防卫一夜之间全都换了，现在无法将证词送到那三人面前，以裴瞻的手段怎么可能把大理寺守得如同铁桶一般？此事被陛下看中，我绝不能在案子落定之前私自见主审官。 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个逆子居然惹出这种事来。哎， 左相手轻扣在桌案上，眼底幽深一片。这一晚裴府安静宁和，大理寺清枕着温香软玉睡得舒坦，而大理寺戒备森严，灯火燃了一整夜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